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赵宗主，十五就拜托你了，沈乔在此谢过。 你这又是何必？ 他年纪尚小，我此去危险重重，绝不能让他同行。他醒来之后会想通的。 沈道长既知山有虎，为何还偏要向虎山行？宇文邕未必就是明主，任天下时局如何变幻，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以您的能耐，若能专心在碧霞宗修炼，突破剑心，达到剑神境界，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。 哼，这世上总有些事情明知不可为而必须为之，结果未必能尽如人意，可但凡有一丝希望，我总不愿放弃。也许我便是如此天真幼稚的一个人吧。 不是天真幼稚，你明知一切利害后果，却仍义无反顾，大义在先，我不如你。 我没有你想的那么伟大，我只是希望能再见那个人一面，看一看他脸上失望的样子，让他知道我没有被种下魔心，我也没有被魔心控制，我还是我。 说罢他拱了拱手，转身下山，头也不回。在碧霞宗这段时间，沈乔就已经换下一身寻常衣袍，穿上自己从前一直穿的道袍，此时玉簪束发，白色道袍迎风飘扬，遥遥望去直如神仙人物，令人移不开视线。赵池莹默默目送他远去，心中忽然想起两句诗：一于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，赤坂图三折，龙堆露九盘，冰生肌里冷，风起骨中寒。重入长安，心境已然不同。沈乔孤身一人入城，虽然提着剑，身穿道袍，但他看着病样样，眼睛又有毛病，连路都走得很慢，怎么都不像在江湖上走动的武林人士，倒似害怕世道混乱，随意拿了把剑傍身的游方道士，丝毫感觉不到威胁。长安城中棺盖云集，人流涌动，像他之前每次来一样，只是这次好像又更要热闹几分。 客官，您的馄饨好了，慢用啊。 老板，这长安城怎么如此热闹？ 哦，最近啊来了好多外地人，都是准备前往吐谷浑王城参加九月初九盘龙会的。这不知哪个好事之徒传出消息，说朱阳策残卷会在这次盘龙会上出现。还有传言说呀，当年随着秦始皇下葬，后来又被西楚霸王挖出来的太阿剑也会出现。这两大宝物齐齐亮相，谁不想去一探究竟啊？嘿，可不是热闹吗？ 我听说那朱阳策其中三卷，如今分别为北周、天台宗、玄都山所有，要想从他们手上拿到，那比登天都难呐。据说就连像燕无师、汝烟客会这种宗师级别的高手都做不到啊，何况咱们这等寻常江湖人呢？ 可不是嘛，早前我还听说六合宗拿到一卷，本想以标虎之名运送到南方，谁料中途被燕无师拦截，直接把残卷给毁了。 那这次盘龙会上那一卷，岂不是唯一流落于江湖还无人认领的朱阳策残卷？ 这么一说，拿到这一卷的难度可比去天台宗、玄都山或者周朝内宫夺取要轻松多了。 你还真是敢想呢，要是如此简单呀，江湖众人谁能不眼红，哪儿还轮得到你呀？ 行了，不说了不说了， 来来来，喝。嗯， 财帛动人心，但对于江湖中人来说，金银财宝再多也不如武功盖世来的诱人。遥想当年的齐凤阁， 正因武功天下第一，纵横江湖，人人俱要仰其鼻息，何等威风。大丈夫生于世，岂非正当如此？至于太阿剑，曾为楚国镇国之宝，后来又为秦皇所有，一直被认为是王道之剑，虽也是神兵利器，却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。传闻得此剑者必得天下，与著名的传国玉玺作用相差仿佛。是以南陈也好，北周也罢，俱都对这一次盘龙会投以高度关注，更不乏派人前往探看真假的。无论抱着什么样的目的，这次与沈乔同路而行的人注定少不了。见城中客栈已满，沈乔就打算继续赶路到城外镇上去借宿。谁知群雄聚首，八方云集，非但各大门派的人几乎随处可见，就连那些平日里不怎么出名的小门派也都纷纷出动，有的为了去看个热闹长长见识，有的则想着能不能趁机浑水摸鱼。总而言之，这一路行来，眼看夜幕将至，竟连长安城外的小镇都已客满。沈乔心中很是无奈，他眼睛不好，白天还能倚仗光线瞧个模糊大概，入夜之后就几乎看不见，在野外夜宿十分不便。没想到千里迢迢从泰山赶至长安，一路畅通无阻，反倒是在长安这样的大城里碰见了麻烦。 老板，店内可还有客房？ 对不住啊，道长，我们已经客满了。 哦，在下只想有处地方落脚，不知还能否腾出间房，柴房也没关系。 哟，那您真是来晚了，柴房都已经让人占下了，这实在没法再给您腾，要不然您还是再去别处看看。 小二，我要的热水怎么还没送上来啊？ 哎，马上来。 怎么，沈道长这是没有落脚地了吗？奴家倒是订了一间上房，里面足够宽敞，若道长不嫌弃，与我同榻而眠也是可以的。 哎呀，这大美人怎么对一个病道士暗送秋波呀？这， 三娘子，若是寂寞啊，也该找一个强壮点的人。这道士看起来一阵风就能吹倒，能应付得了你吗？啊！ 奴家就喜欢像道长这种俊俏的道士，那些满脑子龌龊心思的臭男人呢，只会让我恶心。 我的头发， 奴家今日得遇故人，心情甚好，不愿见血，你们还是好自为之吧，免得等会儿我的故人不搭理我，你们就要倒霉了。 你到底是谁？ 奴家小牡丹，这名字好不好听啊？ 合欢宗白荣，这妖女怎么也来了？ 他们说话之间，沈乔已经头也不回离开客栈了，美人却不屑再与他们周旋，身形一动，原地就止于一阵香风了。白荣出了客栈，眼看前方之人只剩下遥遥一个背影，不由咬牙运起轻功追过去，嘴里喝道： 沈乔，你给我站住。 请问有何指教？ 白荣自小在合欢宗长大，见识了世间最险恶的人心，最污秽的嘴脸，他觉得自己早已练就铁石心肠，凡事不为动容。然而此时此刻，面对沈乔看见自己的无奈与不愿，一股强烈的委屈之意忽然涌到心头。 沈道长可真是翻脸无情，当日你在白龙观藏匿，我等奉师命前往搜寻，若不是我帮你拖延了时间，你如今怎么还能活着站在这里啊？你所谓的知恩图报，难道就是这样对待我？哼，难不成沈道长将那两个道士的死也怪到我头上了？当时我门中长老就在一旁，萧瑟跟虎视眈眈等着抓我的错处，你要我为了两个素未谋面的人将自己给搭上。 当日的事我的确要多谢你，但竹兄和初一也的确是死了，这是合欢宗造下的孽， 冤有头债有主，我迟早会向他们讨还。许多事情已经不可挽回，再纠结谁对谁错并无意义。 我听说你拼着一身功力进师，要与我师同归于尽，结果被我师重创，差点没命。你现在还好吗？ 还好，多谢你的关心。 师尊也伤得不轻，他担心袁秀秀趁机落井下石，便独自寻了个隐秘地方练功，谁也找不到。 连你也不知道？ 怎么，难道你觉得他会信任我？我知道你想找师尊报仇，不过现在别说我不知道他在哪，就算知道，我也不能看着你去送死。现在的你还远远不是师尊的对手。 多谢相告，但我现在暂时没有找他的打算。 那你想找谁？你想去土御魂王城参加盘龙会？你想救燕无师？不说话，看来被我猜中了。沈郎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燕无师固然武功绝顶，天下少有人能敌，但在当世五大高手的围攻下，他就算是大罗金仙也断无生还之理。再说他那样对你，你为何还能不计前嫌？别说是人了，就算一只小猫小狗也会记住再三伤害自己的人，下回再也不敢靠近吧。你对他用情当真就如此之深吗？ 为何一定要有情才能去救？ 既然无情，又何苦搭上自己一条命？你现在便是再厉害，也不可能以一敌五。不说是你，燕无师不行，我师尊不行，就是齐凤阁再生也不行。九月初九盘龙会，但围杀之日却是初八，如今已是初五了，就算你现在赶过去，也来不及了。沈乔，难道你就不明白，我不想看着你去了送死，我的心思你当真感觉不到吗？ 像白蓉这样事事利己的性子，她不可能因为喜欢沈乔而为他付出性命或者叛离师门，她甚至不会为了沈乔忤逆师长。在力所能及不伤害自己利益的情况下，她愿意为沈乔提供一点方便，帮点举手之劳，这对她而言就已经是殊为难得的事情了。但他并不理解沈乔，沈乔也无意多做解释，他不想让白蓉误会，两人若从一开始就泾渭分明，对白蓉反而是好事。 多谢你的劝告，但我还是得去。合欢宗在外人看来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凶险之地，但于你而言却如鱼得水，乐在其中。 说到底，你还是瞧不上我这样的妖女。 你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，我知你不甘于只当合欢宗那一个普通的弟子，我也无权要求你，指望你多多珍重，不要变成霍希京或桑景行那样的人。你与他们不同。 那你可以时时在我身边看住我，督促我不要成为那样的人啊。 对不住。 沈乔，沈乔！ 天阔红影，渺渺如虹，足下无尘。对方转眼便已在几丈之外，道袍广袖飘摇，渐行渐远，终不再回头。 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